精彩，雪花纷飞，迫不及待入怀。From I to the sky， 天地洁白，一片片存在。未来越爱越期待，我舞轻空，心花怒放，漂白。像彩虹一种种盛开。 老王， 哎，怎么了？ 我最近啊在琢磨兜里的钱该怎么打理打理，你说哪种方法比较保险呢？最好能增值，灵活点，家里有点什么事儿还能派上用场的。 要保险呀？那就保险呀。 啊，那是什么？ 哎呀，就是通过保险类的产品做财富管理。 保险类？这保险吗？ 来来来来来，让十分保险告诉你保险不保险。 十分保险，每天十分钟，专业人员为您答疑解惑，让您的财富十分保险。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。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，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，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。 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十分保险，我是夏萌。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为大家请到的保险规划师依然是来自于北京人寿的王悦。先请王悦老师给我们打个招呼吧。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，那非常荣幸的再次做客我们十分保险的这档栏目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养老和保险的这样的一些话题。 准备好笔记，上课。 接下来一个问题就说到这个哪些人群适合配置商业养老保险。那像您刚刚介绍的说，越小配置越好，这多小算是最合适的那个时间点？ 有时候我们会问这样的问题，就是哎，那我们养老保险到底哪些人，商业养老保险到底哪些人适合去买啊？其实我就想问一个问题，那哪些人会面临养老生活呢？其实通过自己网上也有这种计算器，可以算一算自己退休后大概拿多少钱，然后算出这个金额呢，觉得自己觉得满不满意，如果不满意，那我们就需要做一定的补充。 该买就买， 这个其实是一个自己对自己整体财富规划的一个过程啊，那肯定是需要的。 对，只要你不想过这个四折人生， 对的， 都要提前规划一下了。 我们说有意识开始说，喂，我是不是开始要准备养老生活了？就可以开始去做了。我目前接触的客户呢，大概多大都有，可能20多岁的时候刚工作，他觉得就有这种想法，想要拿出自己的一部分收入做规划。而且我们做养老储备呢，一般也不是说我一次就把我所有的养老规划都做到位了，它往往也是一个逐步由少到多的一个补充的过程、可能今年我规划到1到2万，明年我再规划1到2万，累加起来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，到我退休的时候就可以拿到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金额，也是一个积少成多的一个过程啊。如果说大概多小开始做养老规划呢，我们有一个我们说比较极端的一个案例是什么呢，就是我们之前的一个客户呢，这个妈妈呢，这孩子他有一个女儿， 那女儿呢大概只有2岁。 嗯， 然后呢这个妈妈呢就开始考虑这个女儿养老的这个生活了，然后就给她配置了终身年金。这个我们其实都没有太多的这种案例的介绍，然后这个妈妈自己跟我们讲，讲的我们都非常感动。她说什么呢？她可以想象到她孩子60岁了70岁了，很可能这个时候我都不在了，我作为妈妈我都已经不在了，但是呢女儿依然每年能够从这张保单中领取出年金， 嗯， 依然能够感受到妈妈对她的爱。 哦， 啊，这句话说到都说到我们心坎，我们自己有孩子都想立刻再满一点， 我也瞬间被感动了， 就再满一点。那它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作用，它可以延续这种父母对孩子这样的一个爱。 你刚刚也说这个案例有点极端哈，但是大部分人可能是从自己，比如说工作了有一定的年限之后，有一定的积蓄了之后再去。 我们遇到案例一般是可能30岁到40岁的时候考虑会多一点， 对 啊，50岁的时候就比较急迫了。 嗯， 但是50岁的时候在做这种规划呢， 成本也高了， 对，成本也高了，因为你的从你开始准备到你退休时候这个时间，就相对短一点了。 嗯， 你这个时候你准备的压力就会相对大一点。 嗯， 我们建议呢，我们从收入稳定之后就可以开始考虑这方面的事情。 如果说啊，我年富力强的时候，我30-40岁的时候，我忘记考虑这个问题了，然后我已经面临到退休了，也就是说我年纪有点大了，我还能去购买相应的保险吗？ 啊，可以啊，这个话题呢也要分不同的层面去看。 嗯， 首先呢是需不需要保险产品？ 嗯， 肯定是需要的，包括我对我意外风险，对我医疗风险的覆盖。但是呢对于保障类产品呢，往往年纪大的时候购买它的保费容易倒挂。 嗯， 就如果说我想全面的覆盖我所有的风险，那这个我要支付的成本很高，很可能我最后获哪怕获得赔付了， 得到的保障很少， 对，也是不合适的。 嗯， 所以对于年纪稍微长一点的我们说这个老年朋友呢，如果说购买保险呢，你一定要关注特定的领域，切记求全。我们可以关注比如说防癌险或者是意外险，我们可以通过相对不大的这样一个保费呢，把这种容易发生的风险先覆盖掉。 嗯， 啊，如果说真的有这种全面的考虑，那再做全面的考虑。对于这种保障类产品呢，也可以关注惠民类质的这种性质的保险啊，比如说之前我们的金惠保， 嗯， 啊，就可以非常适合的老年朋友去购买啊，因为它的费率是恒定的啊，大概几十元的这样的一个保费，它保额也很高。 嗯， 但这种惠民类质的这种保险呢，它的一个缺点是什么呢？就是它是限时供应的，每年大概只有那个时间段供应。今年这一波应该已经停了， 已经过去了。 对，已经过去了。我们再想购买的话，可能要等明年相应的时间啊。但这个具体要看公司的通知啊。 嗯， 这是对于保障类的。那第二呢，对于传承类的增额终身寿险和定额终身寿险，都非常好。就我对我的整个财富规划，在我养老之外，我还考虑哪些钱我给到我的孩子。那第三呢，是对于年金类的产品呢，我们非常适合作为养老的补充。 嗯， 但是呢，如果说对于年纪特别大的，可能也不太适合，因为按照现在监管的规定呢，我们是只有在购买保单之后5年以后才可以领取年金。 嗯， 那比如说我准备我65岁购买，那可能我70岁才开始领取年金，可能就不太适合了。这种情况，像我们说增额终身寿可能就更适合一点。 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的介绍。今天的保险知识点您掌握了吗？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。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，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，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。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，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持续攀升。2020年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了1.91亿人，占总人口比重的13.5%，即将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。从老年人口内部结构看，高龄人口，也就是80岁及以上，占比逐渐提升。随着三次生育高峰的出生人口相继进入高龄期，未来老年人口高龄化现象将更加凸显。北京人寿诚意推出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，其以有效保额增长和现金价值的增长彰显产品优势，并且越到后期价值增长优势越大越明显，可以说是储备养老金、子女教育金或进行财富传承安排的优质之选。它具备以下这几种特色：首先，价值成长，隽永相伴，